好，咁我講翻啦。今次個訪問係我哋一班朋友自發，就想希望繼續翻今次運動。咁就想睇下，因為其實我哋平時喺啲睇啲唔同嘅媒體報道，都係一啲好大嘅論述啊，啲口號啊。咁我哋就想睇下，緊唔同嘅運動參與者，佢哋具體每個人嘅想法啲咩唔同，所以就希望做一啲個別嘅訪問，咁睇下唔同嘅參與者佢對呢個運動同埋民主社會嘅想像係點樣。咁所以想做今次嘅訪問。咁我哋個訪問做完咗之後，就可能會以紀錄片或者係文字報告嘅方式報告翻出嚟嘅。咁就多謝你今次接受呢個訪問啦。咁我哋個訪問問題主要會分三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問翻你今次參與嘅經驗啊。第二個部分就係問下你對於一啲其他外界嘅人對於呢個運動嘅想法有啲咩回應啦。第三個部分咧就係問你對於將來一個理想嘅社會嘅一啲想像係點樣。咁我哋首先問一問咁你今次參與呢個運動係由幾時開始參加嘅？ 我由9月29日開始嘅，就冇斷過一路到而家。 咁你係即係一直都係喺條街度留守，定係即係大概每參與嗰個程度係去到點樣嘅？ 參與嘅程度，我係由929開始就喺金鐘逗留咗10多日。咁然後因為旺角嘅情況，即係清大台嗰一日開始咧，我就嚟咗旺角，一直每一日都有 stay 喺度嘅，到而家今日為止咯，係。 咁另外就係、是、因為我哋都想睇翻究竟今次運動嗰啲參與者佢哋之前即係因為點講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想知道究竟有幾多係新參與的朋友，你之前有沒有參與其他運動的經驗？如果有的話，你第一次開，即你幾時開始話比較積極咁參與喺社會運動入邊？ 冇喎，其實之前都只是參加71同埋64，咁就冇話參加啲咩大型啊嗰啲咩社會運動，都冇都冇，係今次算是都幾薄下，係。 好，咁你而家本身是做緊嘢定係讀緊書？ 我本身是做緊嘢嘅，咁原本都冇預計過呢個運動會搞咁耐，咁後屘就 quit 咗份工，係啦。 即係因為要參與呢個運動，所以 quit 咗份工。 係啦，冇錯。 咁樣嘅，咁你喺呢個運即係過程入邊，有冇識到啲咩新嘅朋友，或者成個經驗入邊，你覺得最有冇啲咩對你好大嘅衝擊或者影響咁啊？ 就是上個禮拜啊，定早一個兩個禮拜之前，咪有個之前喺亞街路街咪發生衝突，然後有人俾人打傷入醫院嘅。咁嗰個就因為我參與呢個運動識嘅朋友，咁佢而家仲喺醫院。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比較深刻嘅印象咯，即係預計唔到點解警察會用咁暴力嘅手法去令到一個人而家只腳係行唔到 喎？ 係，係啦。 咁除咗頭先你講嗰朋友之外，咁即係因為我聽你講，咁你之前都係主要係參加啲大型集會，咁就比較少參與其他形式嘅運動。咁你本身未落嚟之前，即係無論金鐘又好，旺角都好，你本身會唔會對個運動有啲咩想像或者期望？但係結果落到嚟，會唔會有啲同本身你期望或者你想像之中嘅運動，或者啲參與者會唔會同你本身想像嘅有啲咩唔同，係令到你有啲特別嘅印象？ 原本咧，我點解會參與呢個運動？因為我細佬就係科大生嚟嘅，咁佢928嗰日就食咗胡椒噴霧同埋煙霧彈，咁我突然間就有個醒覺咧，就係、是、即係社會個未來係屬於大家啊，點解要推啲學生去自己單獨去承受咁走咗出嚟？咁我喺金鐘嗰10多日咧，其實就同我想象嘅係一樣嘅，即係好和平啊，即係啲學生讀書啊、温書啊、做功課啊。咁就冇乜啲咩衝擊事件，而警察亦都冇再去使用暴力啦。咁後期咧，我原本係唔打算去參加，即係嚟旺角佔領區啊。咁後期因為好奇咧，就間唔中會落嚟，即係只不過係行一行嘅啫。咁我發現呢一度同金鐘係好唔同嘅地方啊，即係因為呢度可能係都是後生的，即是年輕人，但他們可能已經是踏出社會或者是還是在讀書 咁呢一邊嘅情況比我預期嘅比較係唔和平嘅，因為即係可能會有啲 MK 仔啊嗰啲，佢哋嘅行為我未必去認同咯。咁點解我會繼續 stay 喺度呢？就因為我認識到一班朋友，咁佢哋係比較理性啲嘅。咁我覺得，哦，我唔應該因為一部分嘅 MK 而令我抗拒呢一度，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嘅地方。咁 頭先你話即係唔係特別認同嗰啲 MK？即係所謂 MK 嘅行為，咁其實具體係啲咩令到你覺得唔認同，同埋個原因係啲咩？ 有啲山頭主義啦，即係有啲物資站佢哋嘅做法，因為我喺旺角，我本身喺亞皆老街嗰度，就喺地鐵站頂都有一個物資站，咁就了解到有啲 MK 佢哋自己搞嘅物資站，佢未必係真係好願意去幫人咯，咁。係咯，所以唔係咁認同嘅行為，同埋佢哋有時候可能面對一啲反對嘅聲音嘅時候，會比較用粗言穢語去回應咯。佢哋令我覺得佢哋有時候，佢哋究竟知唔知道今次嘅運動係做乜嘢咯？即係去懷疑佢哋咯。係。 咁你頭先話，即係你覺得旺角係有啲特別嘅重要性，令到你覺得係值得繼續留喺度，咁係啲咩咧？你覺得？ 我自己覺得啦，警察或者政府越去禁嗰個地方咧，就證明係做啱咗啲嘢咯。即係你知道彌敦道其實喺九龍區算係一個幾重要嘅道路，咁我覺得佔領咗係會有一種壓迫，可以令到政府去回應咯。 係。咁跟住大概第一部分就係咁上下，咁第二部分就係一啲。外界即都有啲常見嘅批評啦，咁樣咁就睇下你會覺得我哋即係呢啲運動嘅參與者應該點樣回應咯。咁其中一個常見就係嗰啲外國勢力影響論。咁你覺得我哋即係可以點樣回應呢啲咁嘅批評？ 我想問外國勢力嘅介入係邊方面咯？咁佢有冇證據先？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證據啊嘛。咁好似到目前為止都未有提出過啲咩證據去證明外國勢力介入，但反而係嗰啲藍絲帶嗰啲錄音又好、錄影又好，都不斷有一啲資料去顯示到佢哋先至係收錢去做嘢嘛，係咯。 其中一個即係常見講呢啲外國勢力影響就係佢哋會話。即係會將嗰啲政團同我哋拉埋一齊講嘅，即係譬如話我話某某政黨，佢實際上係真係或者某某嗰啲咩民主基金係真係有一啲外國嘅資金來源喎咁樣，咁你會覺得即係咁樣呢種將我哋連落去外國勢力嗰啲批評，咁你又會點樣睇？ 我唔覺得呢度有啲咩政黨嘅影響。嗱，金鐘嗰邊因為我 stay 嘅時間唔算係好長，旺角嚟講。我完全睇唔到有啲咩政黨，個個都係自發性，個個都有自己意識嘅。即係譬如有啲人會好理性，即係如果有反對嘅時候，佢哋好理性咁去回應同佢哋討論。咁但係我見眼見嘅九成嘅人，佢哋都係冇辦法用好充實嘅理據去反映到回報地，我唯一嘅完結就係可能用粗口去問候下你啊，咁就走咗去咁樣咯。咁我係知道有啲政黨，即係譬如咩人民力量啊、熱血公民嗰啲，咁但係佢哋做嘢或者佢哋嘅口號唔會影響到呢度噶嘛。咁大家都知道成個運動係冇一個領導去主導呢、這個。運動咯，係咯，就係、是、咁。 我先睇呢個唔係 OK。 喂，其實我答唔答到你哋嘅問題，我都 唔係 OK 嘅。其實我哋即係真係想睇唔同嘅人嘅想法係點，即係唔係話有啲咩特別嘅，唔係公開試冇標準答案嘅，係咯。睇先，第二個係咩？我先係咯。我突然間唔記得咗，正咗啊！跟住就係即係講到對嗰啲商户嗰啲影響，即係佢哋其中一個成日講就係話我哋阻住人哋揾食，或者真係令到有啲人真係面臨一啲生活嘅經，因為咁樣面臨啲生活啊經濟嘅問題。咁你覺得我哋又可以點樣回應？ 其實我哋揀嘅地點都主要唔係小商户啊。你而家眼見彌敦道，即係喺近十年裏邊開嘅都係金行、藥房。咁我哋揀呢度其實都已經盡量對小商户嘅影響係減到最低㗎啦。咁同埋你話會唔會喺內街有啲小店佢嘅生意會受影響呢？其實我哋有啲人係好自發性去即我其中一個朋友啦，佢就會好自發性咁去直頭去花好多時間去了去問過入面嗰啲小商户啊，會唔會生意有影響啊？佢哋有冇啲咩想法啊？咁佢搜集完啲資料可能會抌上網，咁我哋知道啊，呢間鋪頭只不過係自管經營嘅咁佢生意真係可能跌咗幾成啊，咁我哋都會去同大家宣傳下，叫即係譬如我哋啲佔領者會多啲幫襯咁樣樣咯，即係我哋盡量已經盡量去減低呢樣嘢，係。 咁跟住又會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哦，你哋想。爭取不到想要的東西就說要佔街這樣，如果之後又有什麼訴求，難道下下都要佔，難道要求加人工就要佔街，然後新界東北又要佔，同志平權又要佔，下下都佔不得的，你又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覺得今次的運動呢，它不單只是為了普選這件事，其實是已經很反映到很多的市民已經累積到好多嘅憤怒喺度，咁你話至於話之後會唔會因為少少原因又去佔領？我諗應該就唔會啦，至少今次算係第一次啊！九七之後係咯，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之後再有啲咩，你頭先提嗰個咩加人工啊，或者有少任何少少不滿就會佔領，我又唔覺得會有咁多人會走出嚟咯。我覺得應該冇關係嘅，即係每一次運動都係獨立嘅咯。 咁你覺得係啲咩導致今次運動係真係要用呢個形式去進行咧？或者即點樣去同一啲唔認同嘅人去講點解我哋要用呢一個方法而唔係其他方法去爭取今次呢一個訴求？ 最主要嘅原因，我諗係。其實講緊由九七到而家都已經係十幾年嘅時間，即係個普選一拖再拖，拖到而家突然間就落閘，可能大家會突然間爆咗出嚟，所以就走出嚟佔領。咁點解會佔領呢？其實我覺得如果當日政府肯行出嚟傾咗第一步。放啲人入去公民市場又好，政總出面又好，俾人一個和平嘅集會，唔好施放催淚彈去驅趕學生，其實根本唔會行到呢一步。其實我諗當初大部分人走出嚟就係覺得，喂，你政府用咁嘅方式去壓制我哋嘅聲音，我哋唔可以再忍落去，唔想冇咗一個言論嘅自由，表達自己不滿嘅自由咯，同埋佢。對待學生的暴力方法我們不認同咯，我想其實929突然間一大班湧出來，他們主要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覺得學生幫我們爭取反而受到暴力對待，因為這個原因而走出來咯。 我想問，你家人對於你參與，或者譬如你剛才你有提到你弟弟都會有參與，他們對於你們的參與有什麼反應，支持還是反對？如果是反對，你怎樣去解答他們的疑問這樣呢？ 我家其實就沒有，尤其是我家單親啦，我媽咪就對這個政治沒有什麼想法的，所以她又沒有說支持反對這樣。我弟弟就他雖然沒有說很多謝你支持走出來 去支持學生，但是他有時有些資訊會 send 到給我，或者他們收到風說哪裡有危險他會通知我，我覺得這個都算是一種支持咯。 那你覺得除了我們在這個運動現場繼續做事之外，其實對 對於那些沒有參與這個運動的人，無論他是因為不支持也好，或者是因為他覺得沒有用、懶感也好，其實你覺得參與運動的人跟這些人之間的關係溝通重不重要呢？如果是重要或者不重要也好，那有什麼可以再做好一點呢？ 其實這個運動走到現在，我覺得跟那些反對的聲音去討論呢就是不重要的。因為我剛剛開始參與這個運動的時候呢，就曾經跟反對的朋友呢又即很理性地討論過啦，我發覺無論你提出什麼理據呢，他們都是不會認同的。我覺得不如留一些氣力去繼續這個運動好過跟他討論，即無謂有些爭拗去傷感情啊，到好似到後期聽到啲人會分裂啊，又 unfriend 啊嗰啲，咁我就冇發生過，因為我好早就已經暫停咗討論呢樣嘢。 如果你唔夠，停一停，我聽一下錄錄到先，我驚。 你仲會堅持會落嚟睇幾耐咧？ 我會落到，我會直到清場為止嘅，即直到真係完咗為止。我自己，我覺得自己的身份是有少少尷尬，即我自己又覺得自己好有少少似旁觀者的角色，即係觀察者的角色咁樣嘅。咁所以我都會諗，我會用呢個身份，起碼用呢個身份啦，就一直去留到最後，即叫做留到最後，我都會係啦。 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意識到一樣嘢，旺角清友場基本上一定會有一班人，他會再去有行動去佔過第二個地方又好，或者從翻翻嚟呢度都，咁你又點樣樣睇咧？你會唔會再行出嚟咧？即係如果又再佔過嘅話，你變咗我問你 嘅， 因為我哋本身都想問，不過可以佢答我先。 咦？係 ，OK， 我都會出嚟嘅，係啦，但我都可以肯定，我就未必會行到最前嘅，係啦，咁啊。 我講翻先，我都有參與，但係比較少。反而我係最開頭嗰時最多咯，因為我其實27號晚嗰時，我即係陰差陽錯，因為覺得即係學生俾人咁樣搞，即係入去公民廣場嘅時候，我就想去現場聲援下咁樣。本身諗住第二朝就走啦，咁樣點知就第二朝發覺，咦，原來冇人嚟增援喎，咁樣走咗好似好衰仔，咁所以結果就留到去當晚出咗催淚彈之後。但我冇直接喺度食嘅，因為催淚彈係出邊下角道嗰度嘛，但我就喺龍和道嗰邊嘅咁樣。咁就之後就轉為去，因為我哋有啲朋友做一啲資訊平台去因為我哋有啲朋友，佢哋各自有唔同嘅組織啊，或者佢本身公司係啲NGO 咁有份落場參與咁，我哋就背後做用 Telegram 做一個資訊平台，咁我就主要喺嗰度幫手，所以一直都係坐喺室內做啲資訊流通嘅嘢，就比較少落嚟。咁所以今次呢個訪問都係想走翻落嚟睇下，竟大家實際上諗下咩？因為覺得即係隔得太遠咧，好多時候都淨係可能做完台咁落嚟。稍微望一望，就少了一些直接的交流，就想傾翻咯。即跟住你講到關於退場嗰、那個，唔係退場，即係被人清場之後點樣反應嗰個問題，我就覺得我一直處於嗰個狀態都是任何人有一些行動做了而我覺得認同嘅，我都會盡力去支援嘅。咁所以清場又好，點都好。再翻翻嚟或者去第二個地方，咁都盡力睇下自己有啲咩可以幫到手，我都會做。咁但係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想象清場嘅話，你會選擇點樣去回應？同埋你覺得就算清唔清場都好，咁你覺得個運動咁樣繼續持續落去，應該你覺得可以係點樣繼續持續落去啊？同埋會唔會話即係想象會有啲好啲嘅可以做得更加多嘅方式可以做？ 其實。大家都知道本身是預計今個禮拜會清場的，那大家都討論過其實是清場那一刻，即如果警方有行動的話，即不是執法來，是警方有行動的話，就大家都會撤的。但是至於會不會走回來，但我們就未有一個共識說會不會走去最前線去佔領。但是如果有人去再佔領一個地方的話呢，如果時間上或者生活上許可呢，都會繼續的，即是會 keep 住下去咯。因為怎麼說呢，我可能 要花幾個月時間或者半年時間去爭取一些東西，但是雖然我機會是 很微小，但是如果不站出來的話就一個機會都沒有，是啊，那說的是可能我幾十年之後或者我的後代的未來來的嘛。 咁你頭先講，即係呢個決定都係你一班在場嘅朋友咁樣一齊去傾翻翻嚟嘅喎。其實你即係嗰班應係你喺現場認識到嘅朋友，係嘛？ 係啊，係啊，冇錯啊。 好，咁 基本上咧，我喺旺角咁耐喺度長住嗰啲，全部都識嘅啦，已經識嘅。咁大家個想法都係差唔多咯，係啊。 即係你去決定點樣去維持呢個地方，同埋之後嘅策略都係一啲大家傾翻嚟嘅一啲。共識的， 是啊，即譬如好像剛才我那堆螢幕，那就大家要自發性去保持個衛生啦，即雖然 是已經造成一些影響，但我們可以做的事就盡量去做，是啊。 我想問 你那個村你是孤兒上村是不是？ 是啊， 孤兒上村是因為即你覺得自己是無黨無派，或者是相對於其他人來說是為什麼會這樣改用名？ 無黨無派是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這一班呢裡面有大部分呢都是因為這個運動而 quit 了份工作，是有些上班的他們晚上不回家都會在這裡睡，那好像當作這裡是自己家，那又沒有其他親人在這裡，所以覺得自己是孤兒，是就是這樣。 但是聽你這樣說，大部分你認識的朋友都想法都很接近，就是在這裡留守的人都你都不想遇到一些跟你想法不相近的人。 想的、會有咯，但是開頭剛剛在旺角開頭的時候呢，因為我就在地鐵站頂，那那一邊的人呢就是比較會真的跟你去傾跟你去講的，但是自從搬了來這個位置之後呢，反對人可能一路罵一路走，但是他罵呢不是說 他會說出一些什麼的 point 去罵你，都是只不過是粗言穢語或者一些喝醉酒的人鬧事樣的。 但是有沒有說即除了反對佔領的人，會不會入面即都有一些是一起留守的人，但是可能對於這個運動的看法未必相同，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會有些人會覺得還很有希望，有些人可能已經個意志消磨了，但是都是靠那個友誼咯，即是在這裡大家累積的友誼去支撐、啊、可能、你既然你堅持我就繼續撐下去啦，這樣樣即是 用一個感情去維繫咯，即目前為止就是這樣。 首先而家第二部分應該差不多，咁第三部分即係關於嗰個之後嗰個想像咧、就是，即係我哋假設啦，咁樣好似好理想地諗，可能咁真係透過呢個運動，我哋真係爭取到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同埋分組點票啦，咁即係一個完全民選嘅行政同埋立法嘅嘢啦，咁樣。咁你如果有咗呢嚿嘢之後，你最想透過呢、這個？咁樣嘅民選嘅政制，你可以去解決一啲你邊一啲你係最關，你會最想透過呢樣嘢解決，或者最想關心嘅議題，你希望處理得到 自由行嘅問題啦，房屋嘅問題，同埋人工方面嘅問題咯，係咯。咁自由行嘅問題其實就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佢令到好多某一啲。啲自由行會出現嘅街道啊，或者附近嘅商鋪啊，個物價係上升得太離譜喎。咁但係人工唔見加得幾多咯，呢個係最憂心嘅問題。即係以前可能因為我出嚟做嘢已經十年㗎啦，即係由以前4000元人工，即係啱啱出嚟做嘢4000元人工，我夠食夠住，仲可以儲到錢。到而家你可能去到12-13元人工。都吸發不到你的生活應該想要的開支咯，即、或者可能勉強可以，但是儲不到錢咯。還有房屋問題就是那些炒樓價啦，或者公屋不夠的問題，都令到很多年輕人很擔憂的事，也都是我在這裡聽到聲音最大，就是哇怎麼辦啊，賺10000多元都未必買得起層樓這樣，上公屋又上不到了、那個、即可能他賺萬一萬二又 over 了公屋的入息限制，但 我想他打死一世工都未必儲到一嚿錢去 買樓咯，係呢個問題。 咁你覺得嗰、那個普選嘅機制可以即係具體地點樣可以解決到頭先你講嗰啲問題？ 其實我覺得普選係解決唔到。點解呢？因為就算係俾我哋選，講真的，每日有咁多單程證落嚟。他們那些多數是支持這個建制派、啊、或者是比較親共的思想，其實我又不是很明白中央為什麼這麼壓制我們，不讓我們普選。其實他不需要害怕的，即是 在這個 尤其是新界、天水圍區、啊、元朗區、屯門區，他們其實是、真的太多的人了，佔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親共的時候，基本上選出來的那個可能都是中央想要的人，未必是我們想要的人。所以其實普選是解決不到的，不過我們只不過想表達不滿，就是這麼多年來累積下來的不滿咯，是 就是。如果再進一步幻想，即假設、那個普選出來 的政府是會願意 去處理這些問題，那你、覺得是否只要個政權、是由即當、撇除了那些、好像剛才所說是單程證下來然後、支持中國的人，那當真是、一些、土生土長的人選出來的一個政府，那又具體又可以怎樣解決到這些問題？ 我不是很明白這個問題。 因為你剛才說覺得普選解決不到，是因為選出來的，因為、人口的組成的問題都是會親中央的嘛。如果假設真的有一個非不親中央的候選人可以成功、成功當選，那他又即撇除了這個當選不到的困難，那又有什麼他又可以做到什麼去解決到剛才那些問題？ 單程證的問題啦，單程證的問題其實不應該每天開放成150個名額去放啲人落嚟，本身香港已經地方夠細啦，你仲不停係咁放人入嚟，我覺得遲早會爆喎。即係同埋佢自由行嗰個每日個人數其實應該有個限制噶嘛，唔應該話係中央佢希望放幾多人落嚟就幾多噶嘛。即係好似台灣咁，佢之前就係有開放過自由行，但係發現唔得喎，市民嘅反對聲音其實係極大啊。咁最後佢係縮窄咗啊！即一個係 為本地民生嘅政府係應該要去做呢樣嘢，而唔係話啊中央話要咁就咁樣樣咯。咁但係當然呢個都只不過係遐想嚟嘅，應該係冇乜可能係發生的。係啦。 咁嗰啲頭先你講另外嗰兩個問題就係房屋同埋人工問題，咁你又覺得可以？有啲咩措施可以做解決得到？ 應該起多啲公屋，同埋個入息限制應該再提高翻少少咯。即係你應該去睇翻而家個物價，同埋嗰啲租金嘅情況而去定嗰個上限。我覺得定9000多元真係，你叫年青人，譬如大學畢業那些，你出來做事都沒可能9000多元，可能10000多元，但你會不會說去到20000-30000元 去令到你儲到筆錢去買樓呢？我覺得沒什麼可能，可能定高一點會好一點。但是如果我都不懂怎麼說，總之我覺得沒什麼可能，基本上挺絕望的對香港。 那其實你會不會說有個想法是覺得今次是一個好 critical 嘅 moment， 就係今次如果唔做就冇下一次嘅，即係今次如果失敗咗就以後都冇啊！啲可一不可再想，因為都好似有幾多人係因為呢個原因先走出嚟。咁你自己點樣睇呢一個講法？ 絕對係啦，因為你今次嘅運動其實已經帶出一個社會嘅分裂。其實大家即就尤其是佔領區嘅人，其實個心態都會係好攰啊！你叫佢下一次會唔會再一個勇氣或者一個？堅持去再走出去，其實真係冇，所以我覺得都真係一次過啦。 你頭先提到嗰個撕裂嗰位咧，即係其實咁你覺得即係無論呢個運動最後尾係 即係可能你想象會唔同，即係成功又好，唔成功都好，咁到最後尾嗰個撕裂都仲係喺度啊嘛。咁你覺得個運動無論以咩方式完結之後都好啦，完結之後，咁呢個社會之間嘅嗰啲嘢仲可以繼續點樣發生？你會有啲咩想像？ 我覺得社會嘅撕裂，或者就係講朋友嘅撕裂啦。咁大家始終係朋友，我相信件事淡化咗之後咧，都可以好翻嘅。咁我又覺得，只不過維持一段時間咯，就唔會好長久咯。 咁你仲會唔會仲有啲其他嘢想問翻我哋，或者有啲咩想法想分享？ 問翻你哋啊！咁你哋係為咗啲咩走出嚟嘅咧？ 我要組織一下 我先說先啦，其實點解我會旺角為主呢？因為其實即雖然我第一開始好似你咁樣，我一開始發生嘅時候，我都係喺政總附近，但之後我直情都冇再過翻海翻過去參與。其實我係因為覺得今次呢個運動係一個前所未有嘅方式出現，即係無論係嗰、那個。容許的暴力的程度啦，即雙方都是啦，或者是那個行動的方式啦，即是那些各種不同的這裡出現的很多東西，其實從來都沒有在香港出現過。所以我覺得無論這個運動的訴求最終可不可以做到都好，因為成日很多人討論都是究竟行不行啊，怎麼才行啊，我覺得其實比起那些很大嚿的東西，我覺得這裡發生的東西更加重要，即是這裡的人展現出嚟佢哋想像到嘅嘢，佢哋想實際上做出嚟嘅嘢，係比起嗰啲好宏大嘅政治訴求係更加值得大家去留意多啲同埋想像。咁所以我會做一啲工作，即係嘗試點樣去支援呢度嘅人，即係令到呢度可以繼續有更加多可能性發生得到。而今次呢個記錄嘅計劃，亦都係想實際上咁去睇一睇究竟呢個運動入面究竟發生緊啲咩？因為其實即係點樣去有啲咩訴求啊，或者點樣去同政府去角力，其實係即係雖然媒體上沒有偏頗，但係都即係記錄到展現到出嚟嘅媒體都比較多。但係實際上即係參與者個別嘅想法係點樣，就真係比較難睇到，所以都好想直接去同大家溝通一下。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就好似你喺度識到嘅朋友，同佢哋一齊傾嘅嘢、做嘅嘢，其實係。是這個空間才可以讓大家做的一件事，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最難得的。即是可能大型運動可能之後都還會發生，就好像你這樣說，但可能未必是佔領的，可能你一起去做一次遊行，或者一起做一次衝擊，未必有那麼多時間空間給你去一起去做一些事發生一些事。我覺得這個是絕對是一個香港人很難得的經驗，無論怎樣完結都好，這一件事絕對會是一個在香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經驗。 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參與，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講翻我九二八，其實係我本身係揾佢嘅。咁佢嗰陣時係喺龍和，唔係 龍匯 道。 龍匯道嗰度。 龍匯道啊，我去龍匯道嗰度嘅。咁但係我去到嘅時候咧，就佢嗰度已經俾人封鎖咗㗎啦。咁就我就去海富中心嗰邊。咁其實我嗰陣時出嚟嘅原因就係我本身都唔係話，即係對於譬如最原初咩佔中嗰啲概念，其實我自己就唔係話特別去認同或者點樣嘅。咁但係因為佔中嗰、那個即係宣傳，即係一直以嚟都係做到一個形勢，就係佔中其實係一個大決戰嚟嘅，即係代表香港即係一個攤牌嘅一個即係一個時刻啦。咁我就覺得，但係睇翻之前嗰晚嘅新聞就係、是，發覺係冇乜人嘅，即係啲人係走嘅。咁我就覺得，無論如何都唔可以咁樣衰嘅，即係點都要喺歷史，起碼就係有歷史可以寫啊！第時即係唔可以咁衰咁咯。咁所以我就即係決定出嚟嘅。咁跟住而之後嗰個形勢嗰個發展係完全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係想象唔到啦。即係嗰個佔領，咁嗰個佔領嘅時候，其實我自己由某程度上我都會同意，但係我自己係比較悲觀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你話爭唔爭取到普選啊？嗰樣嘢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即係對於我嚟講，譬如我覺得中央係唔會退讓嘅，或者我覺得因為依個係一個冇彈性嘅政權，亦都唔需要有彈性嘅一個政權，咁所以佢係唔會退讓嘅。咁但係我自己一直都會嚟佔領區，其實其中一個形式就係我係好 appreciate 嗰種即係成個佔領區嘅自發性，或者佢呢種自發當中裏邊可能包含嘅一啲自治嘅元素，或者即係我見到譬如可能每一個人。 即可能譬如你即個啦，咁就係完全唔識，而可以同其他陌生人可以有即刻，即可以會互相聯繫到，因為有一個共同理念，咁而可以組織一個社區。咁呢個自發性係啊，咁呢個自治嘅實驗係香港我諗從來未試過，或者係未試過咁大規模。咁呢個史無前例嘅，即係一場運動啦。咁同埋包括仲有就係呢種咁樣嘅大時代嘅氛圍啦，即係咁係令到我係覺得我係要嚟即係觀察或者參與，甚至係參與其中嘅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或者即係今次想做呢個訪問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想知道其實呢一種譬如社區嘅呢一佔領區裏邊嘅社區嘅形成係點樣出現嘅？譬如孤兒上村係點樣出現嘅咧？佢哋根據咩理念而有一種可能共同，即係有一種啊，大家係同一條村嘅，同一個村民嚟嘅，呢一種共同嘅意識係點樣形成嘅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有趣。咁係咯，呢個係我會參與或者嚟觀察嘅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我哋之後再有時間都會再一落嚟再揾下你哋村入邊其他朋友做訪問，係咯。咁我哋今日就 都有嘅。 因為自己回歸之後十幾年啦，咁但係自己做嘢十年，即係好多嘢都要自己去負責嘅時候，會發現就會去留意，即係你要諗啊，自己大個啦，自己可能第時住嘅方面咧，自己工作方面咧，都唔識點講啦，即係由做嘢開始慢慢去諗香港究竟個改變係點樣。尤其是看住旺角去不斷去變，即係改變啊！聽到身邊的朋友在度呻啊，諸如此類的嘢咧。 你本身是住依頭？ 唔係，我唔係住依頭，我以前住天水圍，後屘搬咗嚟九龍區。 但係即係除，其實會唔會有啲咩特別的，你覺得你即係參與咗呢個運動之後，做咗最大的改變係咩事嘅？即係想法上又好，或者一啲行動上嘅。 以前有不滿，頂籠係同朋友去呻，但係今次嘅運動令我覺得以後有啲咩就直接同政府講去表達不滿，因為就係個個人都唔去出聲嘅時候，先會搞到咁多嘢積積埋埋一次個爆發。以後有啲咩都盡量多啲行出嚟啊，或者有啲咩運動都會行出嚟去表達去支持。 我想問你，譬如你形成你嘅政治觀念當中，你會睇開一啲接收到啲咩資訊？ 你好意思， 喂，我過程會唔會接收啲咩資訊，或者係有冇睇開邊一啲人嘅文章啊？而你會覺得啊，自己係受佢影響嘅。 我從來不靠任何網上面發布的文章或者報紙去影響到我對政治的想法，我一定是由自己去經歷或者去看到一些東西才會有一個想法，我不會被任何人影響。 明白，可以聊一下的，我